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22号，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印发公告，自2018年7月1号起，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商务部22号消息，6月30号起，外资企业设立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口办理，将在全国推行。22号，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湘西长江大桥主拱完美合龙，犹如一道长虹横跨在长江之上。中消协在京召开促进网约车安全消费座谈会，滴滴等网约车平台经营者参会。辽宁新民到内蒙古通辽的新通高铁完成铺轨，新通高铁建成后，通辽到北京将缩短至3.5小时左右。北京市医管局发布新规，明确医师为患者开具外购药品处方时，不得指定患者去特定的药店、药房或其他医疗机构购买。22号，广东广州法制办网站发布条例，拟规定巡游出租车增加视频监控及录音设备，司机拒载一次罚500元。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李宗盛这10年里，他从上海搬到北京，终结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也曾经犹豫过，最终决定看看人生能把我怎么样。他开始到豆各庄做吉他，给女儿做饭，每周总有几个午夜开瓶酒，耐着性子和需要时间的菜彻夜周旋。我想山丘并不是人生到了某个时间点上的骤然爆发，它是10年光阴的沉淀与冲刷。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长袖，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小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下乡插队的内蒙古的知青和当地一个女孩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当年的下乡知青正值年轻气盛，风华正茂，很多人也都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于是在生活中慢慢的和当地的姑娘产生了感情。他们或许也曾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但现实总不尽人意，男孩总有一天他们要回归到自己的城市，于是离别终将也只能是这一段段爱情的归宿吧。 Thank you.

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本月正式实施后，交管部门在全市开展静态停车秩序整治行动。我国五 A 级旅游景区云南丽江玉龙雪山的冰川公园将对游客进行容量控制，每天接待游客一万人次，索道每日限售票一万张。当地时间21号，阿根廷足协公布征战俄罗斯世界杯的23人名单，梅西、伊瓜因、迪巴拉、阿奎罗等锋线名将均在其中。丰台区今年计划实施的2500亩平原造林中，有1986亩为拆迁建绿，绿地条件极差。丰台将建5个公园，规划3条河道绿化。5月22号上午，北京市城市管理部门联合相关属地街道和城管执法安监部门，对户外广告牌匾标志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暴露出诸多安全问题。什刹海将打通环湖临水步道，明年就可以沿着前后西湖转大圈了。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为什么甜蜜？ 的梦容易醒，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心里，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有我愿意听。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你而行。告别旧日恋情，我那创伤抚平。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以及成龙，明明白白我的心。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有跟大家互动过一个话题，很多人都与我分享了身边的人给自己的小小的感动。那今天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有没有被陌生人感动到的经历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互动。 我祈祷那没有痛苦的爱，却难止住泪流多少。我祈祷忘记离去的你，却又唱起离焦的歌呀。我没有怨你，我心里知道，我知道，我祈祷留下孤独的我，走向天涯，走向海角，我祈祷带上无言的爱，从此失去心里的微笑。我与影同行，我心里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受这个我。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晚互动的话题是有没有被陌生人感动到的经历。听友芦苇留言，刚学会骑车的时候，兜里的零钱纷纷扬扬撒了一路，一个陌生人给我捡钱并且追着我跑了一路，太温暖了。我一想到那个陌生人在后面追逐的画面也会觉得暖暖的。九六九都市夜归人郑钧，温暖。 我见过灵魂的伴侣，抚摸过孤独的身体，